欢迎到我他周报爱杰特。 哦，没错。 今日2024年6月3日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喺今啱我录音之前一个钟头咧，就伦敦判咗有地震，希望冇事，祝福平安啦。好，咁讲下新闻先。首先就系富文特摄演员本桥香就46岁，咁又激走战队嘅卡林仔嘅 yellow， 咁就好佢话原因不明嘅癌病，真系46岁好后生咯，仲后生过我。 应该是他发现的时候已经是很末期了。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 cancer 不是某一种细胞走去不同地方就去就叫做不同 sensor 的。你肺腺癌还是肺腺癌，你高于癌还高于癌， 你血癌还血癌，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来的。所以为什么要分清楚，就是你治疗上面会分别。为什么会最终会变成一个不明癌症呢？通常就是他发现的时候已经非常之迟。即是已经扩散到成身都是，要找回到底是哪里是源头，为什么要知源头一部分，除了你要知个名字之外呢，其实你最主要是你治疗那边，那他可能是去到很末期他先发现，毕竟这么年轻的人呢，其实调返转啦，佢好容易系会忽略咗个癌症嘅情况㗎。即係佢冇意识到自己系可能系 cancer， 咁结果拖到顶唔顺，真系顶唔顺。咁佢咪去到真系好唔掂嗰阵时先去睇医生，咁可能咪咁样，可能系咁样啊。然后先去睇医生，咁先发现，咁然后去治疗。咁佢根据报道佢又治疗咗3年。之后就过咗身啦。咁以呢个 cancer 嚟讲呢，3年算几快下㗎啦。未到好急嘅，我再急我都亲身见过。咁大概係咁啦，呢个我个人推断嚟㗎，先讲。报道冇讲咁多嘢㗎。 咁就安息啦。好啦，咁就喜事嚟嘅两单。首先就係声优大宠江央就结婚。咁呢有得通人呢就介绍佢就係、是、我推孩子里面嘅 Akira。但呢对于但我嘅介绍佢就咩呢，名侦探猫猫里面嘅任氏。即系弱少女啊嘅佢任氏咧，佢名义上佢系主角，喺剧情嘅重要上佢系主角，但系咧我形容佢就上边叫做咩挂牌主角嚟嘅，即系叫做讲个名好重要，戏份好多，但实际上佢唔重要嘅，即系冇佢嘅剧情都系咁推落去嘅嗰种，咁就同埋好合同埋哇咁早结婚嘅，我仲以为呢咁靓仔男星就应该拖一段时间，但估唔到咁早结婚，甚至佢都未叫红添啊。 31岁， 咪就咯。而喺男星优嚟讲，31岁算系好年轻嘅，因为男星优一般嚟讲，你至少唔该你捞个10年啦，你先至可以出道。好似松江嗰种出咗星优学校5年左右就爆红嘅咧，系属于叫做惊人嘅快速嚟嘅。一般唔该10年甚至15年以上先至叫做开始大家叫记得你个名啦，你开始捞得掂啦嗰种啊。男星又普遍捞慢嘅，咁就恭喜佢啦。 男人唔重要，反正 系啦，男人唔重要。咁咧就呢啦，就系声优啊，要强调声优就冤上武就结婚，因为咧有一个偶像叫冤上武，所以咧佢声名嗰、那个X account 上挂住就冤上武括弧声优。 呢个费事撞名啫。 系啦，结果咧就大洗战车队咧就有一半结咗婚啦，而家就留翻井口裕香同埋白友呢两个未结婚啫，其他结晒婚啦已经。咁就又都系恭喜佢啦，又都系话又冇讲系咩人，但通常都系一般人噶啦，嗱一般应该系嗰啲咩圈外人啦，又系一般人入位球嗰种。咁一单就沙友性平，声优嗰沙友性平啦，着喺个 X 度贴咗张相就话佢入医院就做手术，原因就系佢去做 gym 嘅时候唔小心整身，应该系嗰啲基建版嗰啲咁嘅嘢啦。咁就自己好唔快就入医院做手术嘅，咁就都顺利做手术完成啦。佢仔沙龙之介就讲咗，就一都算系小手术嚟嘅。 个名我唔记得咗啦，总之喺个膊头嗰度，即系你举嘢嗰阵时咧， 举软骨啊，可以 扯断咗咯嗰度。 因为其实举铁咧，用之力唔好或者系举个铁太重嘅话咧，系好容易受伤。 姿势唔正確嗰啲嘢啦。 系啊，所以有啲人成日强调就系咩，唔好去举铁就系，因为举铁咧有时姿势唔正確，或者你以为自己举得到，其实举唔到话咧就受伤噶啦。好啦，跟住一单就是、其实系未确认咗，但系内容不明嘅，所以不明就系唔知道情况实际，即系里面详细内容，但肯定咗噶啦。咁咧， 因为呢、這个中国政府入边咧，乜鸠嘢你都要申报噶嘛，所有嘢都要 做公开嘅。 是要去同官方申请咗先可以搞活动㗎嘛。咁、所以佢就会你几唔想俾都好啦，其实对都系政府会知，而家佢哋又流行呢，有啲资料呢系会公开㗎嘛。咁结果就喺嗰啲政府资料度搵到啦。 咁呢就演出名称 Love Life Series Hour 2024年爱生活系列巡演2024伴你圆梦 in 广州。演出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咁演出时间10月4号今年嘅。场地就是广州亚运城综合体育馆。咁演出名单包括咗11个人，包括咗大雄和洲只一个啫。咁呢就呢件事呢喺啲 Lovefliner 之间就传得好紧要㗎啦。咁呢有人估会唔会系大規模演唱会，我嘅讲法就系绝对唔会。因为如果搞啲大規模演唱会嘅日本先啦，点会去海外咗广州搞啫。同埋11个人佢话明喺 Love Series， 即系话唔会系单团，如果单团好简单啦，就直接要 Love Life Superstar 咁啊，一个团咧十一个人就系、是，但佢而家话系列，即系话好大可能就系每个团派几个人出嚟做代表，然后就搞所谓嘅 fan meeting， 出嚟讲下嘢啊，抢两三首歌，玩小游戏嗰种， 嗯， 依样嘢最大可能嘅。咁再加埋七八月就系、是、Love Life 本家派出两个人嚟去搞小型嘅 fan meeting 啦。咁亦都今年几多活动嘅，喺亚洲，有啲人问点解唔系上海，我第一反应。唔系上海有广州噶啦，日本人一嚟中国搞活动，基本上就呢两个嘅，佢哋唔去北京嘅，佢真系去一系上海，其次就广州，第三系南京嘅啦，但系南京印象中好少。 但系根据我所揾到嘅资料咧，场馆啊，即系个亚运城综合体育馆啊，应该系一个有6000个位嘅场馆嚟嘅，咁中型咯，唔可以叫小嘅，中型咯最少。 中型咯，中型馆咯，中型场咯。 你睇场馆，你已经大概知道会有几大噶啦，咁样咯。 咁就十月睇下，我去买飞，等佢买飞先算。好啦，跟住有啲新番消息啦。 首先就呢个蔡健龙生你好人生，嘅简单讲就系一个龙做嘅异世界转身咯。 又系 主角本来系龙咯，然后转身变咗只人咯，大概咁样啦。你声优嗰边啦，就主角系无奈俊辅，咁啊其中一个啫。配音系呢个大桥在香，咁啊仲有啊重影阿卡利嘅，咁 即系睇我哋一睇个封面就觉得就系、是、哇点解成个封面就话俾我知好似唔多需要留意咁样嘅， 嗯， 会俾啲点解俾吸引啲嘅封面，即系我唔系话搞到考到我推牙齿咁样，但系。你都唔可以咁唔吸引啊嘛！ 二世界嗰啲轻小说啊，嗰类咁嘅嘢，其实都系啲转嚟转去都系嗰啲花款噶啦，咁啊， 都系嗰类嘢啦， 都系嗰啲啦，咁样啦，哦。另一个就近期好似比较多呢类题材，先讲下原作咧，就系、是、漫画嚟嘅，这个世界流动百出。好耐之前咧，有人同我讲过啊，点解日本系唔兴网络游戏嘅小说？因为中国系好捻多啊，你好多呢啲网游 YY 小说噶嘛， 网游多到爆。 但系嗰个年代啊，佢问我嗰个年代，除咗 SAO， 跟住《记录地平线》，再早啲嘅 Dothead 冇噶啦， 好少啊。 系啊，唔知点解好少噶。 日本系唔兴嘅。 好，但系而家但系近一两年啦，真系一两年嘅咋，多咗好 Q 多呢啲入去打机嘅二世界翻，即系半二世界翻啦，应该咁叫咯，唔理你啦、嗯。总之入咗嘅游戏世界啦，嗰类型系突然间多咗好 Q 多啊。咁呢个咧就呢类咁嘅 game 我都见过几个啦，就系、是、入去执笔，即系个入边个 game 啊系有问题啊。之前又有嗰个咩固锁 game 什么，唔记咗啦。都系类似咁嘅情况，总之只 game 系佢个异世界好有问题啦，你咁样理解啦。咁佢入去执笔咁样嘅一个咁嘅半异世界故事啦，吓咁样咯。然后穿越系嘅故事，我就嚟唔记得穿越系呢三个字啦，唔好意思，咁样好啦。 好啦，跟住 重点甚至有点而惊讶嘅动画化系呢、這个。 Minecraft 唔系嘛？ 我有啲谂喺之前我哋有提过呢个俄罗斯方块动画化，大家唔系应该电影化嚟嘅嗰个，但系嗰阵时系讲紧俄罗斯方块电影化，系讲紧个游戏本身做完出嚟之后嘅倾代理啊，嗰啲拉锯故事啊嘛，讲紧当年嗰啲嘢啊嘛，我哋讲古讲嘅嘢嚟噶嘛，但系呢个唔系、啊，真系讲 Minecraft， 我谂紧点讲啊，大佬。即系， 我都想知点讲， 系咯， 几拗头嘅。 系冇错，佢系有个主角，系有扎角色喺度，佢有主角有性格，咁啊要做嘅嘢都大概系嗰啲，大家都理解到嘅。但系我即系你可以话系一个好 open、好开放嘅平台，有得你点样写都得，因为佢冇真系自己嘅故事主线，毫无限制，真系唔知道会搞啲咩出嚟。 因为我觉得这些是最大好处就是可以什么都可以画嘛，因为它原本没有故事。 而且捧住这个世界最畅销游戏之名啦，应该都几多人会冲，只是冲着这样东西而去看一看它到底搞了什么出来的。反正 Netflix 搞的，你订开你就看了。 咪就咯 ，Netflix 最大 ，Netflix 佢最大优点就系咩？你订开我喺度睇咯，唔睇冇所谓，反正啲钱都俾咗噶咯，你都系。好啦，跟住咧就其实算系啦，几温暖新闻嚟嘅， 特殊相关啦吓。 咁咧就喺一个所谓叫 Consign account， 即系嗰帮人宣传嗰个 account 度咧，就讲话有个白血病嘅少年，咁咧得翻一个月命啫，咁咧佢就好中意蒙超人嘅，咁就希望啲蒙超人嘅演员咧去帮佢打气。咁收到呢个消息之后咧，就好多即系个基就真系成堆嗰啲拉打嘅演员咧就扑晒出嚟啦。咁咧，其实有几个就去咗嘅，包括Kiba 里面做地兄弟嗰个演员德山秀典，跟住犬种贵将即系标嗰个男主角，然后就系井上圣大即系 DK， 咁就呢三个去咗嘅，其他啲就应该其他啲未知道，而犬种贵将就比较特别就系、是。嗱嗱，井上圣大送咗啲礼物就系佢个就DK 个变身腰带啦。咁犬种贵将送嗰个咧就系佢当年演镖做主角时戴咗只手表，系本家，因为嗰只手表咧其实之后咧系有出仿制复制品嘅。但系一只犬种送俾个少年嗰只表咧，就系、是、真系本家嘅。 拍摄嗰阵时嗰只啊， 系啦，拍摄嗰只嚟嘅，系算系阿犬种自己讲嘅，系佢几重要一件，佢超 rare 珍宝嚟嘅，因为。拍咗成年啊嘛，系真系本家本真正用品喎、啊，咁就因为佢得翻一个月命，咁就祝佢即系叫做希望舒服啲啦，因为白血病就冇得讲嘅呢啲嘢。 即系嗱，我再补一句啦，啱啱都讲咗少少 cancer， 其实白血病咧系其中一个相对嚟讲五年续存率比较高嘅一个病，只要佢可以用到最新嘅药。癌症会讲呢个五年存活率嘅嘛，佢个五年存活率其实可以相当地高㗎，虽然佢已经系末期啦，咁就难讲啲，咁但系都有机会有奇迹㗎，真系㗎，咁样啦。 咁就而家睇样多数都冇㗎啦， 好啦，跟住就系游戏消息，先讲一单比较有趣少少、搞笑少少嘅新闻啦。咁呢、這个Combo Breaker 咁2024搞完啦，咁呢个系一个格斗类专门嘅电竞大赛啦。咁大家都知道格斗大赛咧，通常咧系好多人睇，但系唔系嗰啲好同臭味嗰种啦。咁啊，但系佢今次唔系讲呢样，系讲入边更加一个趣味性一幕，而且仲令人 几耐啊？其实唔系第一次噶啦，间唔中嘅有。 梦回2015嘅EBO 啲攞嘢， 咁啊但不过今次咧冇咁戇鳩啊，其实先讲今次发生咩事啦。今次咧就系佢哋打其中一个选手打到一半，已经系连技连紧，揿埋终结技打中咗对方啦。咁佢就企起身庆祝啦吓，咁样咁但系咧佢好唔好彩或者唔小心地咧。佢喺起身嗰阵时咧，唔小心揿咗 cancel 嘅。 哦、oh. ， 因为佢只 game 入边咧系可以扣气去 cancel 个动作，然后搏其他招噶嘛。咁问题就系你已经系连紧技嗰阵时，你揿 cancel， 咁佢咪停咗，唔再打落去咯。变咗对方变成残血，而且因为你已经起咗身喺度举手啦嘛，对方发现你 cancel 咗之后咧，即刻趁佢起咗身冇晒动作嗰阵时咧，即刻嘣打败佢。结果佢由胜利变咗输。咁好多人都提翻起呢个 EVO 2015嗰单嘅类似嘅事件啦。 攞嘢，历史系不断重演嘅啲攞嘢。 虽然嗱，嗰一次系戇鳩啲嘅，嗰个原因系因为赢咗追翻和拉士一铺要打决赛嗰一下，数咗局啊，以为自己已经赢咗就起身庆祝，咁对方亦都唔会同佢客气，亦都冇同佢客气，即刻砰打晒佢成条血。是当年是这样的，他的失误是他记错了弯数，今次呢纯粹是起身的时候撞到个 cancel 键。 记错弯数就没计了、有时所以一样东西就是在拳击的讲法就是因为拳击未宣布胜出的时候都没有大意。 就是这次呢他就算是有少少是意外来的，因为他那一刻其实起身已经 其实是没问题的。只要他起身的话不要不小心按到个 cancel 仔，那他就会继续连技连到他没血的了。因为终结技个扣血量一定佢扣得死啊，一定扣得死噶啦！即系大家全场都判断到呢样嘢，所以赢硬噶啦，已经系嗰一刻。但系佢就唔小心咯，咁啊变咗呢个接近10年又再出现一幕咁嘅场景啦，咁样啦。 历史不断重演嘅， 成日先攞嘢。 因为呢两样嘢我都试过噶，即系虽然我唔系打比赛啦，都以为打完咗对方起身，我嘭嘭嘭嘭咁打埋落去，争啲嘢搞成新人街霸。好啦，咁啊。好啦，咁啊，跟住都系啲电竞相关嘅 LOL 入边个传奇嘅选手阿 Faker 啦，我唔知道你有几熟呢位传奇啦，我就唔系好熟啊，老实，因为我唔系好熟呢位啊。咁啊，佢咧，佢系第一位入选咗传奇殿堂嘅选手啦。咁啊，为咗纪念一样嘢，咁咧就整咗个佢嘅纪念造型，其中最贵系一个59,260联盟币，即是3,000港币，一个 skin 3,000港币。啊，當然佢有啲咩通常性啊，身份你啲傳奇收藏，我諗緊，喂大佬，如果我冇理解錯嘅話，你係啲電子嘢嚟嘅喎，賣個 skin 同我講緊，你同要同我3,000蚊，即係我同我先諗緊，喂， 即係講粗口 嘅。喂，如果你係實物，我仲理解到你可能整啲好豪華啲咩 figure 啊、身份拉得嘅嘢。喂，你仲兇狠過我哋之前講圖尼塔科夫嗰邊嗰單嘢喎，大佬。虽然呢度系你可以话，因为佢系 skin 嚟嘅，所以理论上系愿者上吊嘅，但系都太高啊！即系 变种嘅 I'm Mitch 咯。 我觉得系我觉得韭菜咯，直情系。不过姜太公钓鱼，愿者上吊，我唔即系吐槽下就算啦，只系有啲惊讶啦，当我少见多怪啦。 我都系嗰句，又系你。你大把钱咯，冇定使咯，咁你咪买咯。反正有个钱系你嘅，傻，我又唔会干涉你点使钱嘅。反正钱你唔使啲钱，又唔落我袋度。 呢个又系事实嚟嘅，咁啊。 好啦，跟住咧就讲下，估唔到，而家先接嘅，就粉完嗰只手游外传《麦克尼科托》。 我成日赢咗个英停止荣幻咗啦，所以我头先我玩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啊。 《麦克尼科托》咁咧就终于结束荣幻啦，挨咗七年算好好嘢噶啦。喺因为佢呢只系最系喺 FGO 热潮之后出嘅游戏，咁挨七年 抽 FGO 抽个足一足啊嘛， 系啦，咁佢挨七年仲出埋动画，咁算系相当唔错嘅，我觉得算好嘢噶啦。因为谂下而家游戏基所谓嘅手游，我哋大家讲法都咩啊？挨咗一年算佢劲嗰只嚟噶嘛，咁挨七年啦，唔好计接咗几个月嘅Love Life SIF 啦。嗰只离谱，嗰只就夸张啦，十年去咗。但系一般嚟讲，挨到五年以上，其实就有好多 game 系叫做咩啊？总之你唔系蚀好多，就一路就喺度做落去，即系好似咩大弹珠咯咁嘅 ，keep 住玩，价钱又唔系贵，有啲人每个月俾开少少咁月费嘅，喺度放落去，养住啲 game， 得闲冇嘢要咁样嘢，咁 OK 嘅。呢类 game 其实唔少嘅 ，FGO 更加离谱啦，又去一系唔发泄，一发泄赚三年嗰只经营模式嚟嘅，咁。而家呢只外传咁去到而家，虽然话套新剧场版就都唔知几时出啦，但系喺新剧场版未出之前，只手游 game 就刮咗老尘啦。 其实系咁嘅，就系因为新剧场版嘅出，所以佢要接埋。点解呢？因为我哋之前都提过啦，佢因为新剧场版咁咧，佢又我唔知系边个配合边个啦，系只 game 配合只新剧场版，定新剧场版配合佢啦？我唔肯定啊，老老实实就所以佢系出一只新嘅。正传的 Madoka 嘅游戏， 捉佢好稳啦 ，SIF2 嘅例子。 而就系因为要出呢只新嗰只，所以佢要接埋嘅嗰只，不论系抢资源又好，乜论咩都好，总之佢系其实两只系续作嚟嘅，因为佢甚至入边会有啲连携曲，佢话会有一部分可以引介落去，我唔知道引介啲乜鸠。 嗱，我可以同你，我系赌花经院嘅灵魂，最中意赌佢灵魂噶啦，就系挨咗一年算佢劲。一年收皮，因为 SIF 当年出接咗就出 SIF 二，结果一年就收一年货真系收工啦。呢样嘢你而家手游咧就系、是、只要只 game 唔蚀钱，你 keep 住系一路叫 keep 住维持到落去，你就唔好搞佢。你谂住接呢个 game 开新中游就即刻扑街嘅。 我之前讲 Love Live 嗰时都提过噶啦，我觉得佢收皮咧就唔关系收资问题事，纯粹系内部唔知道有啲咩契约或者新兵大人的问题。 大 事即系因为Magico 咧，其实佢 keep 住系收支平衡到嘅。 咁佢 即系因为调翻转，你营运有几多少钱啊？开发先系钱嚟噶嘛？佢 keep 住不断咁去将个故事不断咁写嚟写去，跟住整啲新嘢落去，新魔法少女入嚟，因为佢个世界观嘅问题啦，佢可以容许你可以好多嘢去搞落去，非常低嘅成本去更新，然后依然系会 keep 住有啲人俾钱货金，再少嘅我都见过， 成只 game 加埋，我谂活人200个人嘅手机 user， 我都玩过，佢依然系赚钱嘅，因为基本上冇咩更新成本，就揾个画师真系画几张新图剧本，真系勾写啲故事出嚟，咁样就可以继续去噶啦。尤其是佢有个底，最少都有Madoka 嘅 fans 喺度，而且入边都有一段都有宅人喺度玩紧。其实佢可以唔接噶，如果佢后边冇新剧场版，冇后继游戏。冇第二代咧，直情咁样理解啦。 咪因为环住好似怪物弹珠嗰只模式啫嘛。总之就咩 ，keep 住有人玩，你条数计，你条数围到起嘅，继续做落去，唔好搞佢。 哦，怪物弹珠其实另一回事，不过我哋冇乜机会讲噶啦。咁样好啦，算啦，咁样咁啊，我哋讲个有少少趣闻，亦都唔系好奇怪嘅事嚟嘅啫。即系咧呢个 Pokemon 入边嘅大冠，先要讲清楚系大嗰只啊，即系。因为我打 Google 要搜资料嗰阵时咧，我得大奶两个字咧，系冇任何 resell 嘅。大家知道 Google 有啲关键词咧，只要 key 中咗嘅话咧，佢系唔会俾任何建议 resell 俾你嘅，即系咁啊。所以佢就亦都俾 TikTok 叫封杀咗啦。因为有人就掟大奶罐嘅影片上去，咁啊结果就俾 TikTok 下咗架。即系原因啊，好明显系因为色情内容啦。即系 奇妙， 咁啊大家都明白啊。先讲大奶罐系一只乳牛 Pokemon， OK。咁啊，當然亦都會有乳牛需要必一定會存在嘅乳頭啦，仲要唔止一對添，有兩對添。我唔知係 TikTok 咁樣就將佢當成咗係人類的，定係點啦？總之佢就當咗佢係咩？不過我都要提一提，其實佢喺呢個 Pokemon 嘅 Halo 榜咧都排得幾前下嘅。不过就呢啲应该唔系大家想知嘅嘢。 我唔想知道，你都冇俾我睇。我睇，我寻日搵到大奶罐张图啦。 咪乳牛咯。 我第一发现就系啱啱今次迷宫发起嗰最前咗集嘅内容咁样嘅。 其实冇乜嘢啊，但系佢经常就同呢个咸湿去拉上关系嘅。毕竟系会将四个奶头露喺外边嘅 Pokemon 嚟啊嘛，咁样啦，一个几搞笑嘅事啦，咁啊冇乜事啦吓。 就唔好理佢啦，即系呢啲搞笑嘢。好啦，咁讲下啲湿声啲嘅嘢嘅。首先就系我有买到机嘅 ROG Ally， 咁咧就推出咗 X 版，简单讲就咩小型改良版。首先。取消咗之前攞嚟博外接顯示卡嗰個插頭，就用咗兩個 USB 四插頭，我諗係 USB Type 支援 USB 四啦，因為 USB 四係可以接外接嘅顯示卡嘅。 唔係佢呢個應該係一個咩 Thunderbolt 四啊。 Thunderbolt 四啦，其次就係電池容量上代兩倍，咁咧而家全力開畫可以玩三個鐘頭。跟住咧啲手掣設計都改良過嘅，散溫系統都改良過。重點就係。RAM 方面由16 G 改到24 G， 咁咧就方便你就咩啊？16 G RAM 8 G 显示卡嗰只嘅基本排列，咁就价钱好似贵少少嘅，好似暑假出，就夏天以后嘅，咁就即系未卖出嘅。一般嘅情况下，如果你好似我咁样，主要系插落到电视播电视，咁加手掣玩嘅话，系可以唔使理佢，实际影响唔会大，因为佢用嘅 RAM 嘅都系2700 Extreme 嗰个晶片，冇变过嘅，即系话。以前你用做唔到嘅嘢，而家都系租系做唔到，咁就 OK 啦。因为其实喺依而家系出咗唔少依类咁嘅手提呢个游戏机型电脑咧 ，ROG Ally 系暂时讲最好嘅，我认为系。 咁啊，其实咧今个礼拜咧就仲唔单止我哋专题嗰两个发布会嘅，其实仲有个都算系发布会嘅发表会啦。我哋亲爱的老王话，之前佢过咗台湾搞一啲。即引发少少风波啦，咁啊佢嚟嘅目的就係嚟讲一大惨嘢啦，咁比较同大家可能也许未必有啲关系嘅AI 电脑新风相得嚟嘅，之前烟艇话我哋咪搞咗个 AIPC 嘅，咁啊老王走嚟串一串鸠佢哋，你哋嗰啲得50个 T 个算力啊，因为毕竟你一个 CPU 入面或者 SOC 啦，集成嘅 MPU 一部分嚟咋嘛。但是大家都知道 AI 最重要的攞嚟搞的其实是成张 display 卡嘛，或者叫运算卡啦。咁佢话我哋都推呢个 AI PC， 不过我哋嘅算力咧随随便便都几百个 T 噶啦，即系咪好理解咧？其实就是一个搭载咗佢旗下 display 卡的 PC， 基本上你叫佢 AI PC 又得，你叫佢 gaming PC 又得，因为点解啊？佢插嘅系乜嘢啊？移动版嘅4090、4080、4070。喂，即系游戏 PC 咯， 屌乜炸机电脑，嘥气！ 改个名， 咁啊，咁啊，咁啊， 典型 AI 就呢个閪点 啊 閪嘢。 咁啊，唔咁要噶，你要明白而家 AI 赚钱过打机啊嘛。 唔系，系 AI 应该咁讲啊。而家 AI 红个，而家就总之咧就乜狗屎啊插 AI 落去。以前咧就叫机械运算，而家就乜要插住咩 AI。总之个 AI 落去就哇就已经就好正噶啦。咁啲人就扑通到佢噶啦，唔理乜卵嘢。 哦，你睇下个财报你就知噶啦。游戏业务咧其实已经唔系佢嘅重点嚟噶啦。佢最赚钱其实真系 AI 上面嘅。即系呢个呢、這个就冇办法噶啦，咁 惨一个人你好嘢啫，冇有游戏机就话抗，冇话抗就 AI， 总之就咩、任何时候 Nvidia 都超级赚钱嘅， 黐线 ，Nvidia 话成最万赢家，即系好啦，唔该， 系啊，永远系从来都系啦。 咁啊，佢仲讲 AI 咧，仲有啲又同游戏有关嘅，佢咧就推自己个 AI 助理，不过咧就应该也许未必啊，佢冇讲清楚，但系应该系用你自己部机去计嘅。咁重点啦，重点唔系呢样，重点系佢攞嚟做乜嘢，系辅助你打机用嘅。咁就唔系纯粹系话你教你打机送你嗰啲戆鸠嘢，佢系话你部机应该要点样调设定啊？因为其实好多时候有啲人咧都系唔熟。因为好多人都唔系好识调佢自己个设定嘅，好多时会造成咧你个设定唔均衡咧，会令到你浪费你运算能力喺一啲唔重要嘅地方上面。佢呢个 AI 就会教你点样去调你个效能啊，调到最好。即系譬如你想一方面都有睇你需求啦，譬如我想要流畅啲，画面冇咁靓都得嘅，咁佢会帮你调。咁或者调翻转，我要画面靓啲，冇咁流畅都 OK 嘅。呢啲咁嘅嘢，而且仲有啲就系、是、有咩？譬如话而家我玩嘢有啲窒，咁我系咪要点样去？我哋要点样 set 我先可以令到我冇咁窒？应该优先去放弃啲乜嘢？以前呢啲嘢咧系要专业搞呢啲相关嘅人先可以答到你噶，但系而家咧就可以用佢嘅 AI 去答你。咁佢之前已经搞咗佢自己嘅嘢。用佢 display 卡去搞出嚟嘅 AI 啦，相对其他地方有个好处就系佢自己唔使搞咁多嘢，所有运算能力喺你部机度，你 Google 啊、OpenAI 嗰啲咧，买 display 卡买到傻，因为你用嗰阵时咧，就其实就系佢要帮你计啊嘛，咁啊呢啲好鸡贼地咧，佢就用你自己个张嚟搞。OK， 你唔玩 AI， 咁啊或者系唔中意 AI 嘅，咁啊仲有啲关大家事嘅，咁啊佢咧四人搞人，其中一个俾人吐槽嘅就系佢个巨无霸尺寸。虽然我依然最要重提醒一次啦，佢巨无霸尺寸嘅原因应该系因为佢喺预计之外咁换咗台积电嘅制程，佢原本谂住用 Samsung 嘅五纳米制程嘅可能啊，咁如果系咁嘅话咧，佢呢个巨型细器咧系正常嘅，咁但系因为佢换咗台积电嘅制程咧，就会发热率啦大幅下降，咁佢嘅旧嘢就虚高咗啦。咁啊，但系我唔知系佢唔想承认啊，唔想改啊，定系点啊？总之4090就系咁乱大嚿嘅。其实个大可以做到好细，有啲第三厂已经做到好细噶啦。咁佢咧就出个新嘅标准，呢个 SFF Ready， 咁啊就系专俾你啲细机商用，限制佢个尺寸规格，咁啊令到你啲细机都要考虑，因为其实呢个有一向有咁嘅需求，尤其是香港啦，大家都明白呢个土地问题。细机商其实 ITX 啊嘅商其实好多呢啲手头上比较充裕少少嘅人都会考虑，咁你部嘢冇咁阻掟啊成，因为毕竟成个我哋叫做塔式机箱，你要塞得落4090嘅塔式机箱啦，细极有个谱噶，咁佢就整够个乜嘢，咁佢引出嚟，咁啊变成就系你会有啲跟呢个标准嘅 display 卡就可以塞得落你部细机箱度啦，大概咁嘅意思啦。咁啊，其实之前都各自有啲厂商已经做紧嘅啦，但系你有大厂，你系 Nvidia 自己牵头，你老王牵头啊，咁啲厂比较容易跟你规格，应该会更加多呢啲咁嘅细 display， 即系所谓嘅小炸弹啊，又细但系效能强嘅，咁佢咪谂下点样去用咧？因为尤其是4090啦，其实佢真系唔需要咁大个 heatsink 嘅，佢可以做细嘅，唔使做水冷都可以做细佢噶。咁仲有一个咧，就其实系最重点嘅，但系都同大家最冇关系嘅嘢，就系、是、下一代嘅 GPU 架构呢、这个 Rumble 啊，算啦，唔识读。咁咧系呢个 Blackwell 嘅下一代啦。咁 Blackwell 大家都未见到，咁啊唔紧要。应该系2026年会先会出嘅嘢，同大家无关，唔系因为2026年出，而系呢一代系冇消费级嘅一代，因为。Nvidia 嘅结构咧系咁样噶，佢系会交错嘅，有一代系商用家用共通嘅，然后一代就净系商用嘅，然后再一代系商用家用共通，系咁样去 合得可以跳嘅。咁呢一代就轮空轮到去呢个净系得商用电脑嘅。呢、这个架构之下应该就会叫 R100 啦。嗰张 display 卡同大家系完全冇任何关系，等于 A100 同大家冇关系咁解啫。咁啊，所以咧就同大家基本上冇关系，除非话听你系啲会用紧 A100H100 嘅有钱人，记得同我讲。 唔知。 咁啊，佢呢次就个发布会其实都讲咗几多嘢嘅，咁啊，亦都包括讲啊 GUDA 啊、Something Like 嘅嘢。咁我相信呢啲就大家冇兴趣知嘅。咁啊，其实 R100 大家冇兴趣知啦，我知道唔紧要，咪啦。咁啊，老王其他喺外面搞出嚟啲风风雨雨咧，就唔属于我哋想讲嘅范畴，所以就 skip。咁啊，跟住我哋讲嘅系一个社会新闻。 系啦， 呢个真系，即系件事本身好大嘅，但系同我哋唔算好大关系。呢、这个做 U 入边做作曲嗰、那个阿傅苏，咁佢就 咁样就杀人未遂，就简单就系咩咧？因为佢就捅咗个女朋友一刀，十几岁女朋友一刀，咁咧就冇死到嘅，咁咧就被差人拉咗。条友叫此野麻也，叫布苏，就系、是、登录咗100万以上，喺佢个 channel 100万以上登录嘅超红 YouTuber 噶啦。 佢自称 YouTuber， 咁但系咧，我谂大家如果对有佢有印象嘅话咧，应该系啲音 game 入边佢帮音 game 嗰啲歌作曲，或者系因为佢系 VTuber 所以认知佢嘅。不过唔紧要啦，因为大家嘅重点就系喺在于受害者上边十代女性， 嘅沟靓妹嘅，唔好玩啦。 如果我冇搞错嘅话，嗱，根据佢新闻咧，佢入边讲咧，犯罪嗰个咧就30岁，与佢个女朋友咧 十零岁啦。 佢话就十代 十几岁啦， 即系嗱，日本叫年龄咧，即系大陆中意叫几多后啊，几多后噶啦。香港就可能十零岁啊，廿零岁咁样叫啦。佢哋一叫十代 N 代啦，即系咁啊。十代意思即系一字头，由十岁到十九岁，二十代就系二十岁到二十九岁，大家如此类推啦，大家理解啦。即系呢个计名法咧，有个好严重嘅问题就系十代呢个数到底系十。定系十九，系差好卵远噶。 成咗年未先，有一句重点系成咗年未先，依个好重要啊！对我嚟讲，对我哋呢个睇八卦人嚟讲， 即系我睇咗件新闻，我第一样唔系话佢杀人好严重啊，唔系话乜嘢，我第一样谂嘅就系歌手 Paradise 某本漫画啦。我第一样系谂到呢啲咁嘅嘢， 就系专业咁。我因为咁讲，我咧又太个偏见大。挑你做呢行梗系出靓妹噶啦，唔通你夹又嗰句，你搞 band 友，你梗为咗沟女噶啦。如果唔系想受欢迎，唔系想食女，你做会搞咩 band 友啫？你做 band 友弹吉他，喺度就喺度沟靓妹啊嘛，系出靓妹。你睇你韩国呢、那个男团， 冇错就系讲紧呢个问题咯。所以点解人哋先攞呢个嚟做题材咧？成日话 Elon 慢仔因为咁啫嘛。好唔紧要啦，吓， 佢啦依间嘢， 应该就同我哋影响就唔会太大，除非你真系佢啲歌嘅 fans 啦。 唔系，好啦，咁讲下啲其他 跟进啦，我哋好似专题有讲，我哋新闻好似冇提，系专题讲嘅。咁啊，第二个专题已经出咗街好耐噶啦，就系讲紧呢个山梨县呢个河口湖嘅罗神，咁佢上 咁咧之前讲，咁咧佢近排咧就揾一块大黑布就黑网啊。就封咗个位置，等你班友唔等你啲扑街游客唔好喺度阻住人做生意，因为系已经系好多人屌佢，就话咩啊？又企车顶影相，又乜又话，总之就搞住人嘢，又唔系做生意。咁咧，就结果咧，系咪地域政府定系区公所咧？有乜嘢大黑布蒙包住佢，唔俾影相，但系照样挖窿，挖个窿跟住照影相，一样都系咁，一样都系扑街。 嗱，先讲嗰个网咧，为咗避免影响各种采光啊、新 light 嘅嘢方面啦，嗰嚿嘢唔系一块死实实嘅嘢， 网嚟嘅， 系比较似一个网嚟嘅。咁、大家都知道，相机嘅镜头咧系一个硬币都唔到嘅 size 嚟嘅啫嘛，所以只要稍微撑开个窿咧，你就可以怼个镜头过去，然后影到你要嘅相噶啦。咁啊，不出所料啦！我都话呢嚿嘢，我之前专头好似有提过，呢个效果肯定系无效嘅。咁啊，结果就系啲人咪撑开个窿，咁然后影相，咁啊撑下撑下咧，就有个好明显嘅窿喺度。 咁咧就即系政府，咁咩当地政府就贴咗张纸话，嗱有啲 cam 睇住你噶，同埋你再同埋谂咩嘢，同埋嗰啲冇咁易唔同质料嘅布嚟，等平时被挖窿诸如此类啦。不过都系嘥够气啦， 嘥够气啦！啲屌红书，你啲天星码头瞓紧街啊，瞓紧街，你同我啲讲啦， 嘥够气啦！嗱、顺便讲埋啦，又系其实依单嘢就我冇本来冇突然间谂起嘅，咁咧Apple 咧就佢嗰个电子身份证系统咧，终于喺日本开放啦，即系话咧 有你 Apple 嘅 Wallet 嘅Wallet 功能咧，就可以摆入电子身份证嘅。咁日本咧就将会第一， 即系佢个咩 My ID 啊 ，My number。有啲人就唔明点解日本咧就系要搞清楚，就系日本系冇身份证，系冇身份证登记呢样嘢嘅，直至到近几年之前。咁追到啦，日本即系发现到就系冇身份证，大量嘅非法移工、非法移民啊、黑工咁走嚟，或者系将本来系日本人隔以为系外国人，即系最经典嘅就系群马帝国嘅一个笑话啦，即系一个群马县嚟嘅人喺大阪俾人查身份证，咁个差佬问佢：你边度嚟噶？官马，哦，官马呢个国家系嘛？跟住嗰个条友嘅时候喺 X 度讲话：我样即系似唔似外国人咩？跟住从此之后，群马帝国呢个咧，他就成为咗一个都市传说啦。 嗱，我要更正少少，日本政府就唔系最近发现嘅，一路都知 几年噶啦，搞咗几年噶啦， 唔系几年，系战后佢就想搞身份证， 但系一直都拖住，典型日本人。 但系民间非常之反对，因为佢哋谂翻起当年军国政府嘅年代，因为佢嘅身份证以前嘅身份证系咁样噶，系嗰度走出嚟嘅，即系佢哋好抗拒呢样，因为呢个世界大部分嘅国家都非常抗拒身份证呢样嘢，但系所有国家都喺运行上面都会需要身份证呢样嘢。 因为好简单一样嗱，呢样嘢你日本不论系你开出电话又好，入嗰啲咩委会又好，甚至去到即系你去网上订演唱会飞又好，点解佢要你用个电话 number？ 因为电话 number 你要地址证明，要居民证。即系话，如果你冇电话，你冇手机电话 number， 你又冇车牌啊嗰啲证嘅话咧，你系冇办法确认到自己系咪日本人嘅。呢个系一个好严重问题。 唔知系日本人嘅，重点系确认你系你啊。尤其是因为日本嘅护照申请率系非卵常之低，我记得都系三成唔到。咁佢话咁到底你可以用咩去证明你系你啊？以前咧就 车牌咯，电话 number 咯。就一样嘢咋， 尤其是现在好多啲网上搞嘢啊，啲电子公务啊、身份 ID 嘅嘢，所有都电子化晒啦嘛。咁你冇相关，你冇相对应嘅嘢去证明。以前你要证明身份嘅，可能系警察查你嗰阵时，咪问你攞车牌咯。我知唔系每个人都有车牌，系一个实体证嚟噶嘛。 系，跟住因为或者你居民证咯，即系你因为问题就系、是。去区公所登记你住在那个区其实不是一个强制性的，理论上你是可以不登记跟住住几十年没人知道的，所以有成日都话走佬就咩，就好简单，就是你走你揸人成身债，或者俾人或者欺凌猪猪，你跟住走去深山野，走去个乡下小村落里面打工，跟住你唔报居民证，是冇人知道你住在那度住几十年的，去做出计啲嘢。 总之就因为啱啦，佢哋要整个 My Number 入去做一个唔叫做身份证嘅身份证。不先讲啊，理论上系自愿嘅，理论上。 所以问题就咁夹，当你唔系强制性嘅话，你就永远冇办法知道究竟你日本有几多人口啦。日本而家所谓嘅人口有几多万、几多亿嘅话咧，其实断估嘅咋，即系话你唔报嘅私生子嘅或者 K 卡嘢嘅话，冇人知，永远都永远唔会知。 挑我哋北方邻国有身份证啊！啲所人数咪系断钩股， 咁系依唔讨论啦。 不过算啦，呢个总之佢整下个咁嘅嘢，咁佢而家就同呢个 Apple 啊嗰个嘢黐埋一齐，set 咗落去，即系我哋香港政府就算够数啦。 唔系唔同嘅，有情况有啲唔同嘅。香港因为香港嘅身份证系好必要嘅，就因为香港长期以来都系大量难民涌入嚟，依几廿年嚟。你冇身份证，历史问题嘅。 我要睇一睇样嘢，香港有样嘢，我唔知仲死紧咗未啊？有样叫电子身份证嘅嘢噶。 有嘅，我查过系有嘅，虽然冇人用。 嗰部读卡机，大家仲记唔记得有个咩存在？冇人记得呢样嘢啦，已经系。随住呢个政府接近半停摆之后咧，呢啲有建设性嘅嘢咧，就已经唔见晒噶啦，已经系。 虽然冇实际用途唔大咯，虽然话身份证佢有晶片系方便好多嘅，实时你去海关有时咧出境嘅时候咧，你将身份证插入去，跟住几秒钟之后攞出嚟，咁你入过关啦，唔使烦。悭翻好多时间嘅，依系真嘅，系少数地，我觉得入香港政府嘅特征嚟嘅。 网讲嘅电子身份证，不过唔紧要咯。 但系冇需要咧，用唔着嘅都，我唔知用嚟做乜。 同时而家 My Number 咪就系做啲咁嘅嘢咯。 咁唔理佢啦。 咁啊， 好啦，咁就 咁啊，嗰个都几喜闻乐见嘅嘢。嗱，我哋 Elon Musk 咧就将 Twitter 演算法部分公开咗 ，Google 啊大佢一样嘢，我大你2500页，讲笑啫。 唔系佢特登嘅， 俾人爆出系流出嘅。 喺 GitHub 上边，即系 GitHub 系一个宝藏嚟，系会无啦啦成日会见到啲奇奇怪怪嘅文件嘅。呢、這个关于佢哋个版本保存嘅问题事，呢次应该系唔小心嘅。其实即系不过你就难免有啲咁嘅手残党噶啦。咁啊喺 GitHub 上边咧就有份文件 ，total 据说有2500页，头先讲我搵唔到份嘢啊。入边咧就系整理咗佢有关搜寻引擎嘅指引。你知啦，大家 Google 嘅建家立业都系靠佢个搜索引擎啊嘛，嗰、个演算法到底点样计咧，从来都系商业秘密嚟嘅。但系今次咧就未到开晒嘅，即系佢唔系开啲原始码俾你，佢系只系讲啲原则性嘅指导性嘅嘢嚟啫。但系你都可以咁样窥见到，点解要保密？一嚟就系商业秘密啦，即系唔想俾同行去抄咗佢啦。另外就系、是。有啲人係會 hack 佢個演算法嘅，所謂 hack 就唔係話篡改嗰啲乜嘢，係用一個欺騙性形式，令到佢可以將一啲本冇人想知嘅資料，或者係佢想要俾人知嘅資料啦，去自己拱個排名拱上去。咁你要做呢樣嘢，你首先要估到底乜嘢係個演算法想要嘅嘢。咁所以點解佢會一路都唔完全黑箱作業，唔俾你公開？唔完全系为咗商业保护嘅，咁但系今次咧爆呢个文件出嚟，而且因为唔系爆料爆出嚟，而系直接文件流出，所以咧就好多啲唔应该讲嘅嘢，或者系好详细嘅嘢都全部出晒嚟，咁你会大概讲咗佢点样搞，咁当然啦，因为个量好大，我讲2500页，咁其实就大把都仲喺度摸索紧到底点样搞嘅。即系讲少少，而家已经整理好嘅嘢出嚟啦。其实都系大家都估到嘅，以前都会估到佢系咁样做嘅。即系譬如佢会分析你点击嗰阵时系攞嚟做乜嘢，或者系你 Google 完某个关键字之后点唔点入去某个页，呢、这个好多人都提到噶啦。即系咧，你 Google 之后原来点，如果好多人都系 Google 某个关键字，譬如大家都系 Google Apple， 咁但系大家之后点落去嗰个系 iPhone。而唔系日报，唔系生果，唔系果栏，咁佢往后咧就会越来越，你一搜寻 Apple 咧，佢就会先俾 iPhone 俾你，就唔系其他相关于苹果其他无论系报纸啊、佢音乐啊，大家记唔记得仲有间苹果音乐公司嘅，当年打官司嗰个啊，唔会揾到佢，唔会揾到啲生果啊，唔会揾到苹果汁啊嗰类嘢先，会优先俾咗 iPhone 俾你，系咁样嘅。呢、这个咧就之前就提过噶啦，不过以前系大家估出嚟噶嘛，虽然好有公信力噶啦，而家就有个官方文件背书，亦都会有啲排除咗啲某啲嘢，某啲同件嘢冇关系啊嗰类内容啦，即系而且佢仲有呢、这个佢系会睇时间、睇人物、地点，即系譬如呢、这个我就好明显啦，我以前喺香港搜嘢嗰阵时咧，搜嘅系最优先系香港。跟住系台湾或者系中国，一定系咁噶。即使我搜嘅系英文字，即系我全个搜寻关键字都系英文都好啦，佢系会先搜寻呢三个地区先嘅。咁当然英文嘅有机会会搵到啲外国噶啦。咁你搵中文肯定俾啲中文俾你，个中文关键字系话。但系就算我用英文关键字或者系冇中文嘅关键字，佢都会优先俾香港嘅俾我。唔系我调界，都唔系成，我用一个新 account， 佢都系咁样嘅。嚟到英国之后呢，只要我嘅 keyword 冇任何中文字嘅话，佢几乎唔会 fit 中文嘅搜寻结果俾我嘅，因为我个地区系英国 ，IP 喺英国。 佢系我自己斜开 set 嘅。你 Google 里面咧，只要 set 咗地域嘅话咧，我咁我如果 set 咗日文地域嘅话咧，咁我而家佢自动 search 系用日文 engine， 日文啲全部日文嚟嘅。你夹硬谂办法令佢讲中文嘅，因为如果你唔换翻去用中文夹interface 嘅话咧。去中文同埋唔好俾佢要揾 有影响，但不是影响。首先两样嘢，你嘅搜寻结果同公众嘅搜寻结果系两回事。呢个第一，第二，你 set 完个地区之后咧，佢当然会以你 set 嘅地区为优先啦。但系佢喺呢样嘢之外，依然系会以你 IP 嘅地区为优先嘅。即系呢个系佢会有啲咁嘅演算法嘅内容细节啊。即系譬如你 set 日本内容嘅地区都好啦，佢依然会优先。即系喺日本以外都会优先中港台，咁虽然有部分原因就系因为呢几个地方东亚文化圈比较接近，你都有机会会见到嘅，尤其是睇你睇咩字啦。如果系睇日语汉字嘅话，就更加系啦。哦，佢仲有就系譬如嗰啲睇时间，即系譬如圣诞节，佢会对啲圣诞节相关内容会特别拱上去嘅，即系咁啊，呢个好容易理解啦。又或者再长远啲啊，譬如再长期啲啊，譬如呢个之前武肺期间啊。 所有同呢、這个健康相关呢啲健康相关，即系即系点样系咪口罩点样啊呢啲咩嗰啲嘢咧，系会特别系又系按上面嘅，又或者系啲今年大选年啊嘛，大家都讲啦，即系全球好似有三分之一人要大选啊嘛。咁佢相關選舉相關嘅嘢都會拱上去，類似咁嘅嘢，呢啲咁乜嘢會拱上去，乜嘢會撳落去，佢係逐條逐條咁樣講翻出嚟。如果呢嚿嘢俾嗰啲去搞排名嗰啲公司嗰啲嘅話，你個演算法就形同虛設了，你會見到好多啲唔拉加冇用嘅嘢，但係因為佢對住你個演算法去搞。去優所謂嘅嘢演算法優化咯，咁就令到佢個排名排喺好上，但係佢對你講係冇用嘅，佢上你睇到啫，廣告嚟嘅。往後會有幾大影響咧？唔知道。咁佢都既然係建立咗咁耐嘅嘢，我相信佢一時三刻亦都冇辦法好快咁改曬佢係咩啦 ？Google 對於呢樣嘢係冇任何回應，暫時冇任何回應，亦都冇乜嘢好回應㗎啦，老老實實。你即係你認佢係唔通你一認話呢份文件真係你嘅咩？即系冇得搞啊！佢唯有就系咋咋嘅内部度开始去改佢入边嗰啲演算法，令到啲人针对旧演算法方法去改嘅去搞嘅嘢咧，就令佢效果冇咁好。因为呢样嘢一路就做紧噶啦。不过以前就系人哋系鼓励嘅，而家就你扬咗俾人听，都几麻烦下嘅。好 啦，咁 都系 Google 相关嘅 YouTube 啊。 Yeah, 佢宣称系个意外，系唔小心嘅，咁啊信住先啦吓，咁啊我就唔系好信咯。老实发生咩事咧，就有部分人反映，应该唔系全世界嘅，某啲片入边咧，你一播佢就会瞬间完结。我冇撞到咁嘅情况，咁根据有撞到嘅人讲咧，就系、是、如果佢熄咗佢个挡广告软件嘅话咧，就会冇事啦。大家又討論緊係咪又係 YouTube 嘅新黨廣告政策？我唔係口疾，係阻止反廣告啦嚇，呢個反黨廣告啦咁樣叫啦。其實係咪佢嘅新政策咧 ？YouTube 就出嚟話唔係，係我哋嘅可能係有啲技術錯誤，我哋而家仲揾緊到底發生咩事咁樣。 雖然我冇所謂嘅，但係反映佢都做啲咁嘅嘢，佢唔係第一次做啦。 嗱呢次我相信 Google 係真嘅，唔係講大話，佢真係唔小心嘅。點解呢？因为如果是他真的特登的话，他次次都很高调跟大家讲的嘛。我之前都报过几次新闻啦。调回转讲，他反你挡广告是天经地义的嘛。理直气壮义正前嫌的嘛。他使乜使唔使咁大装啊，他真的要搞的话唔使咁大装搞你，明搞你的嘛。所以呢次应该真的不小心的啫。 纯粹意外。 不过可能是反挡广告的程式跟他有啲咩冲突 something like that 嘅嘢，但他不是特登的。应该是这样的。咁啊，我又撞唔到，咁啊，如果有嘢撞到嘅，就讲两下啦。 唔知，因为我系俾咗钱嘅， 即系都有佢。你问你同佢反应嘅话，佢可以带你，唔中意啊？ 俾钱啦、 啊。唔会叫你 quit 嘅，俾钱咯。 啊，俾钱咪得咯。 啊，俾钱嘅 premium 咯。 咁冇计噶啦，呢样嘢就真系完全冇计啦。咁我有对于一个俾咗钱，因为我系俾咗钱嘅用户嚟嘅，所以就冇对外讲，我完全冇唔知道有咁嘅事，亦都冇所谓。 同呢个 ACG 最大关系就系 YouTube 使出佢嘅替身绯红之王，大家仲记得第五部 boss 直接将佢跳到结果， 唔止十秒、啊， 抹去咗中间过程。 妖真系， 即系讲下烂剧啫。 好，咁今个礼拜到此结束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